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212集。简信。沈泽川在屋内写信，乔天涯便和费胜退了出来。费胜犯了烟瘾，但站在檐下不敢抽，怕一会儿沈德川有吩咐的时候自己身上带味儿。他杵了片刻，见乔天涯没挪脚步，就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了。费胜往外靠了几步，搭着廊子底下的栏杆， 这是有事儿啊。哎，你先说，你跟那蒲玉元卓什么关系啊？ 见过，不熟，有点印象。 乔天涯轻描淡写。乔天涯越是这么说，费胜越是觉得有事儿。 姚温玉没入室，白衣一个，常年待在外边，赫连侯想见他一面都难。你在哪儿遇见的？ 缘分呗，我也没想到啊，这不就是想请你打听一下吗？ 乔天涯答话不正经，费胜套不出究竟，便淡了询问的心，如实说。 海阁老出事以前，曾要姚温玉离开去读，回晋城。晋城是姚家本家，那儿还有姚太师的学生，能替阁老照看他，但是姚文玉没走。 哦。 乔天涯哦了一声，立在檐下看雨连续吊着。费胜继续说， 恐怕姚文玉当时也察觉了，阁老让他走是存了死志，所以他上了马车绕了一圈便回去了， 在府中等候阁老下朝。 谁知这一等，等到的是阁老死谏的消息。 雨珠打湿了乔天涯的靴头，他望着庭院溅起的薄雾，目光落在水洼上，看见的是他自己。费胜顿了须臾，看乔天涯神色如常，才说， 阁老下葬时万人送行，姚温玉是他唯一的学生，把阁老当作父亲般的。没几日太学暴动，他的书都被撕干净了，若非孔丘藏了及时，只怕他也要被学生们给生撕了。可是后来出了皇女的事情，他就像是凭空消失了，我在去都的眼线也找不到他的踪迹。 乔天涯转过目光，重复着， 消失了。 不错，消失了。 费胜搭在栏杆上的手在空中虚化了个圈， 我跟你从去都逃命的时候一度断了和眼线的联系，直到不久前才恢复，当时姚文玉已经消失了。去都是锦衣卫最熟悉的地界，我的人说消失了，多半就是死了。 乔天涯不假思索地说， 不可能，孔丘还想要振兴稳健派，姚文玉就是必要人选，于公于私，孔丘都不会让他死。 费胜看着乔天涯，待他说完了才接着说， 我说他死了也是有凭据的，你听我讲完。最初人只是不见了，孔丘岑玉都在寻找他，但是未果，他最后出现的地方就是海良遗下葬的菩提山，我的人前去探查，发现了废弃的马车，他被人劫持了。可如果是纯粹的劫持，就一定会跟孔丘交涉，起码该谈些相应的条件，才能让姚文玉发挥人质的作用。然而孔丘那头根本没有收到任何消息，不仅是孔丘，连晋城姚氏也没有得到任何消息。 乔天涯眉间微皱， 若是太学没有发生暴动，他就是稳健派的新秀。但是太学暴动以后，姚氏一落千丈，他已经无法再承担号令天下学子的重任。对于去都而言，就是废子，杀他总要有个理由。在我看来，完全没有必要。 是吧？ 费胜转过头，奇怪地说， 他无官无职，却是姚氏的嫡孙，杀他只有麻烦没有好处。我也想不明白。 屋里沈德川在换人，乔天涯便终止了话题，先连进去了，再也没提过这事儿。罗木很谨慎，没有直接同蔡宇说，而是哄高兴了他的小妾，让小妾跟着他出入书房。书房里头的私信半遮半掩，有蔡氏的侍女誊抄了下来，神不知鬼不觉地转到了蔡玉手中。蔡玉一看，顿时大怒， 把罗木叫到府中，骂了个狗血淋头。 我看你是个老实的，才肯把妹子许配给你。你府上有困难，哪一次不是我蔡玉慷慨解囊？我把你当作亲妹婿，你便跟人在背后捣鬼。罗孟正，你看看你自己，如果没有我在旁拖着，你算个……你还真把自己当个儿了。 蔡玉混迹草莽间，骂人粗鄙，说的罗木跪了下去，在桌子前悔道：“ 兄长待我好，我哪能恩将仇报？这些私信都是没姓名的杂信，从哪里来的我也不知道。我心里害怕，夜里也睡不好，整日恍惚，就想寻个机会跟兄长说。” 蔡玉越发来气，把私信扔在桌上，指着罗木说：“ 你寻什么机会？你我就是前后院的距离，你腿瘸了吗？跑不过来？要不是我发现的早，你就跟人狼狈为奸了。” 蔡玉气得不舒坦，站起身走了几步，连连抚着胸口：“ 你可真不是个东西啊，罗孟正。我说呢，今年春后怎么骂我的人多了？原来是你们在背后要捅我刀子，一群不要脸皮的阿杂货。老子出名那会儿，你们还是穿开裆裤的小奶娃娃，我平素各种接近你们，反倒给你们咬了一口。怎么了？眼看着粮食赚了钱都红了眼啊？呸！你们也配做这生意啊？你们拿得起来吗？啊！” 罗木惶恐不已，想要说话，蔡玉喝道：“ 桂文，在外头我给你脸，想方设法捧着你，你不珍惜，偏要跟这些白眼狼搅和在一起。我告诉你，要不是妹子爱重你，今日我让你有来无回。” 罗木大汗如雨，闷着头不再吭声。蔡玉站着看罗木背上都被汗渗湿了，只管冷笑。他前半生过的是刀口舔血的日子，如今到了年纪，总算安稳下来，出去办事谁不恭恭敬敬的叫声蔡老？中国大小土匪都得给他面子，就是他百般看不上的雷长明也不敢在他跟前撒野。罗木跪了不知多久，蔡玉胸中的气才歇了歇。在他看来，罗木是没胆子的人，罗木干把这些私信藏这么久，铁定是受了对方的煽动，这说明对方是真的在算计他，要从他跟前下手。蔡玉心有余悸，转念就恨得牙痒。他自认为做得很大方，虽然占了粮食的大头红利，却还是给底下的小子们分了肉渣，让他们不至于饿死。岂料这些人根本不知感恩。蔡玉坐下身，在透光的窗边阴声说：“ 既然他们不仁，我也只好不义了。贪心不足蛇吞象，待我逮几个以儆效尤，让他们明白我蔡玉是老了，可还没有老到任人欺辱的份上。” 这边蔡玉敲锣打鼓地处理小帮派，那边沈泽川的风寒也逐渐好了起来。费胜的听记做得很快，不仅把查州的物价记录在册，还差人去了樊州做听记。头几日沈泽川没有放出此州是来做粮食生意的消息，孔林只是在查州各处买外货，他们就像是专程来采买的。有人上门打探消息，孔林也含糊其辞，不怎么上心的样子。几日以后前来打探的人也少了。孔岭跟着沈德川外出，到西家的铺子里转。西家在此的铺子多是水货、胭脂以及药材。孔岭捧了把药材秀，夸道：“ 城外哀鸿遍野，城内还是富贵太平。这甭管是不是乱世，受苦的总归是百姓。好东西。” 西红轩在生意场上还是有远见。 沈德川环视着铺子， 旁人一般不敢在这儿开这样的铺子，不是怕被抢，就是怕做不起来。中伯这些年饭都吃不起，谁曾想城内有事之人 远比绝息的商贾们更加好奢，缺的就是这样的铺子。 有钱能使鬼推磨。 孔岭似是感慨，沈泽川跟他谈西红轩，就是谈自己的钱库，其中的重量，孔岭心里明白，这是对他在磁州战队的褒奖。孔岭心下一紧，觉得那日自己还是太梦浪了，人都到藏桌，在聪明的主子跟前显示自己的聪明，不是什么好事情。孔岭没接话，打了个马虎眼，沈泽川便没再继续，又看了一会儿账，跟掌柜们细细询问了绝息那头的消息。掌柜们孝敬了些玩物，玉器之流沈泽川一概不收，合了眼的只有把扇子。但是他拿惯了萧迟也送的那个，把这新扇子掂在掌中总不太得劲儿，算是凑合着用，心里还惦记着萧迟也回来的时候别忘了这回事儿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哦。